我这腿伸得出去吗？ 反正是那玩意儿啊，抓不抓在你了，咱们领导就给你解决到这儿了。我跟你说啊，要想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我直接放我。哎，王主任，王主任，你别在边上看着，你拿总你来说两句吧，对不对？ 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王主任过来了。 嗯，哎呀，你说这么老个电梯在这个出事儿啊？ 是啊，我早就看出要出毛病，我就在半拉站着，我就不说。 那、哎、你咋知道 的？你们全都这毛病啊！ 我在里边一听也急了。 啊！ 我说你们到底解决正事不解决？你们退着呗！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给我关到退休。 你们甭放我出去！你们要放我出去，我给你们编相声。我挨个表演你们，我上那个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我跟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王主任一听也急了，别姜昆，你看你说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地方说那玩意儿经济信息一弄，全国都知道是不是？你别整这，谁说不管你这事儿？这玩意儿不是想法解决呢吗？ 那怎么解决？ 依我说，解决你这个问题主要是两条，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啊你 啊！ 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 打麻将来了？ 谁打麻将？谁打麻将？上班时间要是打麻将，我扣的工资。我跟你说，银子就银，你净打麻将。我跟你说呀、啊，咱想法解决问题这么走。我出个主意，你们几个科长跟我上六楼，咱们上会议室，咱研究具体就银的办法。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废话，他参加得了吗？我说这会啊，指不定研究到什么时候。 效力大楼。真讲效率 是吗？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来了。 哎呦，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们研究出来了。 哎呀，真够快的。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这个伙食标准定在2.6。 耶、 中午咱们吃死西丸子鸡蛋汤、 啊、 你看看咱那个效率大楼效率多快，来了来了、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大馒头热气腾腾，我这个饿哎呦。 那你就吃吧。 不行，栅栏挡着呢，进不来啊。 哦，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有个小孩出主意，姜昆叔叔，我们把丸子和馒头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嘴接着啊。 到底还是这小孩脑子快。 快什么呀、 啊、 大楼边上就动物园、 啊、 那个小孩逗狗熊都会这一手啊。 对了，我倒是见过这个。 结果这个掰丸子往里扔、那个呢就掰那个馒头往里头扔、我东一口吸一口、我对付了个半饱， 差不多 喝汤成问题了。 是啊，那汤不能往里扔啊。 小孩拿出那滋水枪来灌上汤，他往里滋。 还真行。 行什么呀，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弄我一脸鸡蛋汤。 哇，你说这什么形象。 这时候宣传科长又来了。 又说什么？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也研究出来了。 又研究出来了。 我们想像你这样的演员关到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啊、哦！为了表示一下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像什么这个直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死兵、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跟解放军搞一点联系， 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哎，小江，我可跟你说，你可当科长啊？ 科长， 我们现在研究了，我跟你讲，为了照顾我们大楼的这个影响啊，决定让你在关里边这个期间呢，享受科级待遇。 科级呢？ 就你这个资格，我和资历，你可有点破格。我说，你说这玩意儿瓜子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他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这叫走运呐。 王主任也来了。 他研究出什么来了？ 他跟我商量 商量。 姜昆同志啊，我跟你讲，听说你这演员关在俺们这嘎子，现在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也是一种热情啊、为了保护群众这股热情呢，也为了呢限制一下人数，我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呢就定3毛一张，薄利多销，也讲经济效益，你看合适不啊？ 哦，要拿你卖票、 啊、来来来，弄盆热水给擦擦脸，那一脸鸡蛋汤都埋了骨头，多难看啊。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了，不能糊弄群众啊。 我说就你糊弄。 哎呀，群众排着队一排一排进来，低着头打我眼前过，全都跟瞻仰仪容似的。